华为同美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雷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啦。喺港铁方面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嘅10点结束。现时咧，东涌站、大学站同埋上水站咧都系仍然关闭噶。咁喺巴士方面咧，因应全港咧都系有广泛封路，唔少巴士路线都系需要停驶、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乘客请你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通告。在封路方面，在香港区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至到搬咸道一段，以及是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至到西边街一段，同埋山道都是仍然封闭的。咁就是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至到搬咸道，以及是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至到西边街一段。咁另外咧，仲有山道都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在路面方面，现时受到封路影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置富花园。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基督教坟场。跟住睇返啲新界区嘅路面情况，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市中心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康湖居。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来回方向仍然都係需要封闭，咁不过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以及係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车龙而家排到过去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慢过马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灿烂嘅笑容喺边度揾到？咩俾到你满足感？点样令生活更有意义？边个有所得着？边个付出？或者只有参与其中至感受到每个人都可以都值得拥有的义工新体验。人人做义工，生活不一样。上义工运动网站 volunteering-hk.org 登记，找最啱你的义工服务啦。 周末要找好节目， 你约我周末一起玩戏题，我都话没问题。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我就一於幫你約埋晚上十點到十二點，私分崔潔彤嘅周末有情人，同埋凌晨十二點到兩點，由梁兆輝主持嘅自己人一齊嚟咯。 嗱，我都話周末二台有好節目噶啦。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我決心天地在刻堅強發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 2019年对于 Hanna 谷子乔来讲绝对是难忘的一年来的。入行多年终于有机会开到他的个人演唱会。完结演唱会之后亦都有他的首支的派台作品。而这首歌呢亦都记录了他在演唱会举行完之后的心情的。对于今年呢他可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舞台，他感觉好深的，更加可以很自豪地讲一句，他是没有追错音乐这个的梦的。 从绝处因起走向荒丛，仍然共你双手牵到他心有。 全新歌曲由张家诚作曲，张美贤填词， Hanna 谷子乔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逆光飞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仲以为是阿彭爷做龙虎榜精选添。 直接用佢把声， 系啊，几好听啱啱， 系啊， 我未试过听足两个钟噶。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09啊，播报天气啊，唔该。 外面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66%啊。紫外线指数截至2点系属于5嘅，强度属于中等啊。 系啦，今日我系你是我的， 我系后援会， 我哋加埋系你是我的后援会，有人爆料下。台长捞乱咗我哋个名，唔紧要，我哋决定今日改名。 笑紧， 佢喺隔篱笑紧， 望住你笑啊！ 我决定今日改名，我哋今日转名， 预设嘅名 叫你是我的后援会啊！好啦， 不过唔系，有时啲唱片公司咧，对于好熟嗰啲， 嗰次 都有落 hashtag， 都会落咗你是我的后援会。 系啊，有间唱片公司俾我哋个 CD copy 咧， 系 写住你是我的后援会阿一嘅。嗰次同佢讲完之后佢改返唔緊要 唔緊要啊 冇所谓啦。 记得呢抽字已经好嘅 啦。记得有我哋两个已经好好 啦。有时你话啊你咪做嗰个节目嘅主持你而家。 通常都系嗱通常有两个形容词嘅。 係。 咪做咸湿嗰个。第二个就系你咪做沟女嗰个。 係啦。 係啦。 主要系通常佢个节目成日都约女嘉宾嘅。 係啦。完。係完㗎啦。 系啊，砌到嗰啲字好好啊！ 好啦，咁啊，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除咗系要公布我哋今日转咗名之外咧，另外一个要公布咧就系嚟紧12月5日啊，我系冇得去嗰个毕业礼嘅，已经有听众系咁 send message， 或者有啲 friend send message 俾我，咦，你系咪冇咗个毕业礼啊？ 你悭翻可以 系啦， 头先听到新闻都已经够讲啦，我哋两个即喺度，哎呀， 哎呀 你唔使翻咯， 唔使去毕业礼啦，我今朝已经通知咗我阿妈。唔使去毕业礼， 我今年冇得毕业，冇得行礼啦。阿妈仲惊惊啊嘛。 啲题外话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情深嘅说话嚟嘅。 嗯， 真系一个遗憾嚟嘅。因为我嗰阵时咧拣读书咧，咁即系再读翻书啦，有几个原因嘅。咁当然即系觉得啊，唔好做废青啦，系时候增值自己啦。又或者即系身边好多人都读紧 master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想阿爸阿妈有个叫做。去多次个毕业礼啊！ 嗯，上一次有冇嚟啊？即系 上一次有嚟嘅，但系即系 degree 毕业咧，佢哋唔够威啊！ 哦， 即系话俾人知，我个仔大学毕业咧，我个仔 master 毕业啊！咁然后就即系嗰幅相又唔同意义多啲噶嘛，所以我系有嗰个画面出咗嚟，即系读嘅时候有嗰个画面啊，努力啲读书，等佢哋可以去多次毕业礼啦。 系， 即系话晒都系我屋企第一个系 读 master， 第一个读 master 嘅， 都唔系冇方法嘅。 再 读多次 咁，我表弟系会早过我嘅，所以系已经冇咗嗰个第一次啦。咁所以系有啲遗憾嘅，咁但系冇计啦，即系个时局发展系咁样噶嘛，即系安全最紧要啦，系咪先？ 唉，但系即系听到虽然话取消咗呢一个毕业礼啦，我哋又谂翻起我哋自己 degree 嘅时候个毕业礼，即系我其实印象极模糊噶啦，已经。我就系记得嗰日咧，就系好早要翻到去，然后就喺百万大道嗰度就唔知又唱下歌啊。跟住企起身又听佢讲下嘢啊， 系 咁样样嘅。 嗱，中大个毕业礼咧就好奇怪嘅，佢哋分两转嘅，或者话应该话第一转咧系一个叫 photo day 啦，叫做。 咁嗰阵时咧 photo day 通常系第二个学期嘅，我谂第二、第三、 三 四月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咧，理论上咧。你系未毕业嘅， 系啊， 而且你系未知道你毕唔到业 啊， 因为你未考最尾嗰个学期嘅一啲考试啊， 毕业论文都未写， 嗰啲论文系未交嘅，咁所以你系有机会毕唔到业嘅， 所以好讽刺啊！你着住毕业袍周围影相啦，但系你唔知道自己毕唔到业， 所以我系影咗两次嘅，因为我第一次系毕唔到业嘅，原来 计错分啊， 系啦，计错嗰个，咁然后咧第二转咧就系 十一月 嘅时候嗰个叫做正式嘅学校搞嘅毕业礼啦， 系， 咁嗰个就真系带埋阿爸阿妈翻去，因为第一个通常就系围内同啲 friend 影相啊， 系， 咁然后就预你第二转嗰个正式嗰个就真系可能同屋企人，咁所以就令到你个时间可以分配得好啲嘅， 嗯， 咁咧 喺畢業禮入邊咧係有唔同嘅趣事，你嗰個先啦，你嗰個有趣，你嗰、那個 嗱咁啊，因為咧，首先我哋因為中文大學有分書院噶嘛，咁總之晏晝就會各自唔同嘅書院就會去一個大禮堂嗰度，就逐個逐個嗌名上台，咁啊攞呢個畢業證書啦。好記得，因為你諗下當屆畢業，我哋嗰時仲有得四個書院，你除翻開，即係有幾即係都起碼2000幾人啦，你當大概咁多啦。咁所以有排等嘅，咁啊老實講，等一下瞓著咗覺，但去到有個位咧。我突然之间醒咗，因为我听到现场嗌咩，嗌咗一个人个名，佢个名叫杜海荣，跟住我以为自己听错啦，跟住瞓，即系嗰下扎醒，见到现场所有人喺度笑，然后我就抄，因为咧我哋毕业生有一本簿咧 mark 晒，即系嗰年有咩人毕业咁，于是乎就揾，真系有个人姓杜，叫海荣，然之后大家一齐欢呼啦，现场千几二千人。 你知通常呢啲毕业礼系有几闷得几闷噶啦， 因为即系嗌名上冇乜特别嘅 啦， 等 咯。咁然后另外一个就系睇下嗰本嘅嗰本叫咩名咧？毕业手册啊，或者毕业纪念册啦，有本嘢 系啦， 佢会 list 晒咧，即系今年有边个毕业啦，边个嘅书院啦，边个嘅学系毕业啦。咁然后嗰本嘢有咩好睇咧？ 最重要 睇下。你隔篱嗰个同学系攞咩成绩毕业嘅？ 系啦， 因为有分咧，first on 即系第一荣誉系咪咁译啊？应该 第一荣誉学士， 我哋通常 系 啦 ，first on 啦，跟住 second up 啦 ，second low 啦，跟住 third on 啦， 同埋冇安， 同埋冇安嘅。咁我哋就系 check 下究竟边个同学系冇安嘅，因为已经知道大概有边几个同学系嗰年毕业啦。 系， 咁然后喺度对啦，跟住发现，喂，原来我间宿舍都有四五个人。是武安毕业的、哦。咁我要话俾大家知武安毕业系一件咩事呢，基本上呢大概计返个比例呢。 系咪难过 first on? 难过 first on? 好似系得2-3% 嘅人。即系全个中大得2-3% 嘅人呢系可以攞唔到安嘅。而我间宿舍系占咗5-6人嘅。即系应该占咗一大半㗎啦。 成就嚟 嘅。成就嚟嘅。通常嗰啲咩人呢都系喺宿舍入边或者喺个书院入边咧，即系叫做贡献得最多啦。呢、這个名字用得好啊，呢、這个成系啦，即系参与好多嘅唔同嘅一啲书院活动啊，帮手搞活动啊，做一啲统筹啊嗰啲。 所以你嘅贡献越高，你个安应该越低。 去到冇安，即系贡献最高。 我 second up 啊，嗰阵时。 哦， 你 我都似都系 second up， 好似最尾嗰个 semester 唔玩，跟住就 拉翻 啲分。 哇！ 然后今次 GPA 都3.6-3.7 啊，即 系 今次到 master 高噶。 原来唔算高啊，因为 con U 系4.3嘅，可以去到。 哦，咁你系以咩安毕业咧？如果 master 嘅话，你知唔知道？ 应该系 second up， 都系 second up 嘅。 我都 OK， 但我好多同学都系 first on 嘅，因为咧都系嗰句啦，即系始终读呢一科咧，即系读佛学咧，入边好多 professor 咧，四只字慈悲为怀，改得好松手啊。有啲非正式嘅统计咧，据说我嗰科咧。都算系数一数二系最容易派 first on 嘅 department 嚟嘅。 咁其实如果 professor 慈悲为怀嚟讲， 你都考成 咁样样嘅话，咁你都啊 OK 嘅，志在同阿爸阿妈影张相啫。 但个问题， 个问题系 你而家影到 相啦， 咩都做唔到啊！而家， 唉， 系咪冇笑话好讲？ 冇，唔系有我。即再提外话啦，嗰日同阿斌喺度闲聊嘅时候，有提起咧，即系除咗呢个叫做读完呢个 master 之后咧，有谂过再读书嘅，即系 博士， 佢就想读呢个嘅社会学或者哲学系嘅。咁我咧就谂紧系读呢个社会学，又或者读呢个嘅全理系嘅。 哦， 系啦，咁然后有睇相关嘅资料啦。咁如果话社会学咧，其实好大部分咧都系论落经济啦，又或者环球社会学啦，甚或乎系同一啲内地嘅社会，即佢哋嘅急剧社会变化有关嘅。即主要 focus 即系 master 啊，好多嘅学位都系同呢个嘅内地嘅社会学有关。咁但系我同佢都系想读翻一啲再纯粹多些少嘅社会学，咁可能呢个就要揾翻啲学士学位啦，因为佢比较好叫做基本嘅一啲学术研究嚟啫嘛。 系系。 咁然后我就说服佢啦，喂，不如一齐读啊，我哋一齐做同学啊， 读翻 degree 系啦， 谂住 系啊，我就说佢啦，因为我哋一齐揾紧有冇啲可能一啲叫做。持續進修嘅嘢啦，即係咧，可能 Open U 啊，或者 Con U Space 有冇一啲學士學位嘅叫做 社会学嘅学科啦。 咁样 on jo 咁样去再报翻 full time 嗰啲就， 诶、欸，你话就话 full time 啫，你有几可十二字要上堂嘅啫。你两个都系十点零十一点都落堂啦。 嗱，所以系揾紧一啲学科嘅， 系八半难啲啫， 系八半，应该唔会 take 八半堂，同埋要睇下喺边咯。即系如果假设系中大嘅话咧，我系应该唔会去翻学嘅，除非可以俾我住翻宿舍， 住翻宿舍咯，因为你就 除非系啦，除非俾我住翻宿舍，咁啊谂得过啦。 阿玲咧，阿玲系有冇？ 阿玲有谂过再读嘅，阿玲系谂住可能读一啲同法律有关嘅科嘅。咁、哦、我有谂过，亦都有谂过睇一啲儿童心理学嘅嘢嘅，都有啊。 冇啦，你唔好搞儿童心理学啦。 心理学、啊， 我睇到你同你契女嗰啲交流，我惊啲儿童有心理阴 影啊。冇嘅，读多啲书，明白下事理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几多人唔明白事理啊？ 求一线光，才望见只有黑。还好你可来做我灯塔。求一个花园，踏进只有沙。就一起等到灰尘绽放一刹，发现未来总有不能摆脱的。失散，发现迷路就一起天真到底吗？年轻吧，就当闪耀的少年，无需怕什么真实的谎言，在狂风下学懂巧妙的舞姿，来一起被世界睿智。 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 又点啊？少年波胜， 唉，今个星期我冇乜心机啊。 唉，今个星期我哋都冇心机啊。 八宝一，今有冇啲咩法宝可以帮我啊？ 都有嘅，有啲法宝可以帮大家打气噶。 系咪又系嗰啲咩打气装置啊、开心机啊嗰啲咧？都估到你噶啦。 唔系啊，今个礼拜呢个好有诚意噶。虽然我今个礼拜都冇咩心机， 但系一用呢个法宝，我就好开心噶啦。唔信你都试下。哒哒哒哒哒哒。 八宝一，八宝一，每针一星。今个星期系 打气歌。再嚟一次，嗰个一齐嗰个唔够劲。 八宝一，八宝一，每周末一星，今个星期系打气歌。 呢下次啦。 咦？哇，好亲切啊！呢、這个环节 系咯，八宝一呢个咁熟嘅， 系啊， 喺边度听过、啊？ 好有 feel 啊！我以前日日都听嘅， 而家咧做咩唔听啊？ 未瞓醒， 个精髓系要一齐讲啊！我哋做到啦， 但不过人哋嗰度有得投票，我哋呢度冇得投票嘅、嗯。我哋呢度，我哋今日拣首歌送俾大家，都知道大家呢个零两个礼拜或者呢半年都好攰噶啦。咁啊，我哋两个啦，少年波胜同埋八宝一， 系 剧中嘅呢两个人物，将跟住落嚟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咁啊，希望为大家打打气啦。 年年月月度过，笑了几多？吞了几多咒骂，欺骗自我，前前后后踏过几个斜坡，失去的有几多，困惑无助，我再要洒几多汗水去掩饰这荒谬创举，绝对对了吗？死也不畏惧，用力推，推不走那恐惧。活在大石下，我哪有资格掉眼泪？尽力推，推不走那死罪。但是我有努力过，我有脱下那面具。 首歌是今个礼拜我同波盛送给大家的。 是 Nowhere Boys 的推石头的人啦。 至于有人问台长，如果听到这个少年波盛与八宝一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听开的？ 梗唔是啦。 你觉得我哋嘅剧本创作系点咧？ 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啊。 对于今日我哋嗰、那个、啊、 每周末一星，你觉得点咧？ 似唔似啊？ 好正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转头翻嚟会有我哋今个礼拜嘅嘉宾， 系 Mini 啊，叫做佢系一位纹身师嚟噶嘛。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就有访问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的时候表示，虽然过去几个月发生一连串事件，警民关系受到严峻考验，但是只要大家保持团结，紧守岗位，做事光明磊落，继续公平公正地执法，警队的工作一定能够获得广大市民的认同，亦都终有一日会度过现时的难关。卢伟聪以检阅官身份主持见习督察班和学警班的结业典礼，他勉励学员只要坚定信念、光明磊落以及保持信心，就能够应对现时的挑战。他说，近年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警队的满意度屡创新高，代表市民对警队充满信心。即将退休的卢伟聪说，自己的心永远与香港警察联系在一起，又说能够带领这一支世界一流的专业警察队伍，令到他心以为傲。港大宣布取消学院毕业典礼。港大表示，鉴于持续不明朗的状况以及是交通服务受阻，大学决定取消学院原定今个月底至到12月举行的毕业典礼。大学将会通知毕业生有关领取毕业证书和其他相关安排，学院会因应情况决定是否在今个学年度另定时间为毕业生举行庆祝会。警方凌晨在旺角清场期间，有警员向一个商业电台记者发射怀疑海绵弹，商业电台、记协和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都强烈谴责事件，要求彻查和交代。商台要求当局约束相关警员的行为，同时要确保记者正常采访不受干预，更加要确保记者的采访权利和安全。声明说，警员相关行为不单止破坏香港赖以成功的新闻采访和言论自由的基石，同时无助香港社会回复平静，更加遑论止暴制乱。记协再次呼吁特首立即整肃警队，确保新闻及采访自由不受干扰或者是暴力行为，给前线新闻工作者履行他们第四权监察天职。一个63岁的内地男子涉嫌在星期四在牛头角上村常富楼的单位内谋杀55岁的妻子，案件今日在观塘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到11月29号再讯，以等待索取被告的精神报告，被告期间需要还押小榄精神病院候讯。被告萧春强被控一项谋杀罪，控罪指他在星期四在牛头角上村常富楼的单位谋杀黄凤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快线有意外㗎，影响到一大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 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啦。喺东铁方面啊，系关于明天嘅，咁就因应马会嘅要求同埋安排，东铁线听日系唔会停马场站，车站咧亦都系会关闭。前往沙田马场嘅乘客，请你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因应马会要求同埋安排，东铁线听日系唔会停马场站，车站亦都会关闭。前往沙田马场嘅乘客，请你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现时咧，东铁线系提供来往红磡至到火炭站，以及系来往大埔墟至罗湖落马洲站，中间唔停上水站嘅列车服务，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噶。红磡站来往火炭站咧需要每五分钟一班。咁另外咧，港铁亦都有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到大围，以及来往欣澳至到东涌。较早前咧，来往大埔墟至到锦上路嘅接驳巴士服务已经系暂停噶啦。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来回方向呢仍然都系需要封闭，咁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嗰边呢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到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致富花园；碧多利到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基督教坟场；士美飞路去坚尼地城，近住科士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摩星岭道。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市中心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咧，普通道出九龙，跟住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大望仔路，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房屋委员会全力支持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以台一众主持合力炮制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调控单位咧，或者超过三个月非经常持续居住单位，系严重违反租约条款噶。 房屋署除咗会透过执行日常嘅租约管制，亦都会透过抽查，以防止公屋被滥用噶。 重温公屋快活人广播剧，请登入 RTHK 千 Power 嘅特备网页。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呼啸韩国乐坛精英K-pop Magic! Yeah, yeah. Oh, baby. Oh, 与你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小姐，我哋系周末有情人调查公司 Weekend Love Lab 嗰边打过嚟噶，唔知你单身咗几耐咧？ 吓、啊，你又知道单身嘅？不过我都单身咗成十年噶啦。 咁如果寂寞指数一系最低，十系最高，咁你会俾几多分自己咧？ 喂，单身咁又唔一定代表寂寞。我如果不知几健康几快乐，你呢个调查结果几时出噶？系咪呃人噶？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有得听。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边个救我单？ 喂，咁我算唔算最单啊？ 喂，电话小姐， 听紧， 请问咸蛋系点做噶？ 不如你听下， 茉莉 点讲啦？ 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就系、是、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存放一个月到就会有咸蛋出现噶啦。哇，电话小姐你好叻啊，多谢。 你唔使多谢我，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的神、思贝、阿乐、 茉莉， 既寻常时认真做啦，又开心又学到嘢噶。 我哋而家见真佢都咁叫佢，知唔知点解要咁嗌啊？因为用 Siri 嘅话读嗰个字咧系咁样嘅变咗。 Moral，Moral，Moral，Bossing， 哎呀 ，Mini 纹身作品之中用到花，咁你会用咩花嚟形容阿一呢？ 太阳花，佢俾我觉得比较活泼啲、开朗啲嘅。Hello， 我是 Mini， 是一位纹身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一位靓女嘉宾就是 Mini， 她是一位纹身师的。你好啊。 Hello， 你好。 因为纹身师其实这个是即是做了几耐到，因为都网上面都会看到你一些作品啊，这样都好靓啊。今天你又送了小礼物给我们啦、有一个这个 temporary tattoo， 是 一朵花这样的。 是什么花来的？这个是不是玫瑰？ 玫瑰花。 玫瑰花， 好、多玫瑰花 啊，系啦，我就见都花呢一个同学都有见到嘅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咁样。其实系做咗纹身师几耐咧？ 我做咗六年，系、啦，咁我学纹身咧就学咗两年嘅。 过程系点咧？即系点样纹？我冇理由喺 Google 打纹身师傅学徒咁样。 我就系喺 Google 揾，我系揾纹身。 O.K. 店咁样，跟住之后就弹咗几个，咁我就试下咧，就 Facebook 问佢，我就 Hello， 请唔请学徒啊？收唔收学徒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就等咗几日啦，你应该都冇噶啦，因为嗰阵时我问佢咧，我已经系即系比较细个啦，中学时期，咁可能佢觉得细个啊成啦，咁跟住之后隔咗几个礼拜之后咧，佢就话。OK 啊，你咪上嚟睇下咯，睇下啲作品啊嗰啲，跟住之后咧，我就一放学咧就孭住书包咧，攞住啲 file 就俾佢睇，系啦。咁、个过程咧，其实佢系会考验你嘅。 考你啲咩咧？ 好鼓舞啊！呢件事过几个礼拜之后有回音啊！ 系啊， 我呢排揾工揾咗好耐都揾唔到， 几个月都几个月啦。 吓，跟住之后我就佢就会叫你做一啲即系可能执嘢啊，又叫你扫下地啊，洗下厕所啊。其实全部都唔关纹身事嘅，又或者 嗌 系啦，你帮我边度边条街买外卖咁样啦。 我摸下我只手有啲攰啊，帮我捻下咁样。系即系就做呢啲嘢先嘅开始。 系啊。 有冇觉得自己俾人揾笨咧？即系曾 经。其实有嘅。 喂，大佬，我嚟做学徒、啊，而家我嚟。执头执尾啫，咁样 有一段时间都几迷茫嘅。啊，其实我翻唔翻好咧？好似又系又好似唔知喺度做紧啲咩，每日都系做紧呢啲嘢。 系 几时开始真系正式 攞起手？ 系啦，即我未必咁快攞起手嘅，即可能唔系搵啲 marker 嚟代替啊，定唔知点 嘅？有嘅，佢叫你帮你。帮佢执嘢嘅时候咯，咁你咪可以攞起手， 攞支 marker 喺手，帮佢执翻好支 marker。 系啊，帮我抹下个纹身机咧。哇，都已经好开心啦，掂到喎、啊， 系 好似好专业咁，我帮佢执嘢啊，戴晒手套啊，都几开心嘅。个过程就维持咗两年咯。 啊、即系两年里面都冇机会掂到，净系好似头先嗰啲嘢， 净系 keep 住咁样。 哦。 两年，跟住之后佢就觉得，你应该都系真系有心去学嘅，咁佢就教我啦。 第一印象， 咁啊，呢一个嘅第一印象其实都同你呢一个职业咧都有关系嘅，因为我哋都觉得即系作为一个纹身师，即系画画都应该要靓啊。即系我哋觉得， 我哋觉得啦， 系啊，即系你帮人纹只老鼠，咪叫老鼠咁，你都要似样子得噶。 咁又唔使话去到达芬奇嗰个级数嘅， 系啦、啊。 但起码画到啲嘢出嚟先啦。 系啊，似啊，画条龙都似条龙啊，系啦。咁所以咧就俾你估下啦，我同阿一边一个似系画，即系识画画多啲咧，画画靓啲嘅咧。 嗯。 有冇样睇噶？定冇？ 其实冇样睇嘅。我觉得你是画得靓啲嘅。 OK， 系啊。 嗰个系有啲乜嘢令到你咁觉得呢？ 其实纯粹感觉噶咋。 系 感嚟嘅， 系第六感。 第六感 系即系我画啲嘢都似样啲啊。佢就完全系 戴眼镜好似好专业咁啦。戴住眼镜， 见你戴眼镜。你有冇戴眼镜？ 我戴咗 Color Con 嘅， 我有戴。 即系话如果两个人我同阿一行埋嚟话，哇，我想跟你学纹身嘅话，你都似系会收我多啲嘅。 我会两个都收嘅。 系， 然后睇两年后边个走咗先。 睇下边个。 有两个帮你执头执尾啊嘛。 睇下边个忍唔住要走。 好，所以最后答案你系估我嘅。 系。 真正嘅答案。啱啊，你估啱咗嘅。 耶、yeah, ，好嘢。 我自己都有襟过呢一样嘢，觉得自己画画得唔得嘅。咁、我就话如果你俾啲嘢我照住画咧。多数都 OK， 即系会认得翻咯。 唔系应该咁理解，我哋两个画画都系出事噶啦，即系如果要自己去设计，自己凭空去画出嚟，都系出事嘅。 系， 但系如果对住一样嘢嚟画咧，我都系出事嘅。 佢曾经照住我哋同事一张相画，画完之后都唔似一个人。 系 莫非你系火柴人？ 我唯有对住嗰啲系点样对住咧？就系攞张纸，然后黐喺个电脑嗰个荧光幕嗰度，然后跟住条线画。 系啊， 都系唔 即系印住，然之后咁画啊，你明唔明？印住咁画啊，都系唔似啊，佢系。咁但系呢个系我哋两个觉得啫，就话即系要纹身嘅话咧，最基本一定要画画靓啦，系咪真系咧？ 其实基本系要嘅、但系有啲纹身师都唔需要画画靓， 嗯， 有啲系净系纹英文字啊或者书法字嗰啲咧。其实他们只是专业纹那种、很多人想纹书法字，好像有些、很多外国人都会想纹的、有些就只是做这些、他就不需要画画靓的，你写字靓就可以了、 是、写字和画画是两个概念， 两样东西来的、你叫我写字我很样衰的，其实写字 我也是、 小学鸡写字 我一笔 转 头没事很 多时呢人家觉得画画靓写字都很靓的，哇你画画靓写字是很靓的，其实是错的、 因为 你要当那只字是一幅画才可以，是啊，你当那 些字不行，小学鸡那些字 但问题是你字都不行， 我字都不行，我自己写完都不知道自己写什么我是没样东西 行但是你自己身上面应该都有纹身， 有的有的， 你自己第一个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呢，还是其实你自己初期哎，我都要找人试，不知道找谁，拿着脚来试， 人体练成 我就不够胆自己帮自己纹身的，那有些纹身师会帮自己纹的，那我就很怕痛、我就是被人家纹的，那去到18岁，因为香港法例呢18岁才可以纹身，咁一到十八就即刻纹翻个啦，一纹就要系纹好大个，离远都可以睇到嘅。但系纹完之后咧，因为拣个纹身师唔系自己中意嘅风格，纹、完之后咧唔系自己想要，跟住就唉好后悔啊！ 你仲纹咗好大劈、啊， 仲要好大劈、啊，跟住之后系咁洗，系咁洗，系啊， 纹咗喺边度嗰阵时？ 纹咗喺条腰度， 哇！ 仲要唔知道原来腰系好痛嘅。我纹第一次纹啦，仲要纹好大幅啦，跟住之后个纹身师话系咪真系纹呢个位？喂，呢个位都几痛下嘅。 侧边啊，系嘛？ 系啊，侧边，腰侧。跟住之后佢就话真系好痛、啊，你谂清楚未啊？ 咩公仔嚟噶嗰阵时？ 花嚟嘅，我好中意花，所有你见我啲作品好多都有花喺度嘅。跟住之后冇啦，而家洗紧。 咁你系用啲嘢再冚佢系咪？即系意思系。 Laser 哦， 系啊， 哦， 欸、我想知道 laser 痛啲啊，定系纹身痛啲 ？laser 痛好多倍，即系本身腰嗰度已经痛啦，再 laser 就再痛多几倍。 感觉系点咧？ 俾针俾火烧，俾火烧咁样， 俾火烧嘅感觉咯， 好热嘅咁样， 好热，跟住又好痛 哦。 因为其实佢系打烂晒你啲皮。打散啲顏料，跟住再等佢好翻，跟住再打。同埋你係要洗幾次嘅，你冇可能一次搞掂嘅。係 咯，你著咁大皮， 係 腰度。 而家洗到係幾多成？洗曬定 係？大半，一大半啦。 哦，洗咗幾年先洗到一大半啦。 洗咗6年啦。 哇，系咪纯粹因为好痛，所以你隔好多年先去洗一次？ 其实纯粹好痛，其实可能一年就系洗两次就算啦。 其实你好快，即系同你洗牙一样噶，洗牙都系噶。我洗咗6年啦，其实唔系真的要洗咁耐，系你惊啫嘛，因为惊痛啫嘛。 咁而家身上面最喜欢嘅公仔系边一个呢？ 手腕嗰两个纹身 系， 其实我好少纹身嘅，纹身师嚟讲我系最少咯。 嗯，系啊，即系我见你手臂入边都算少。 咁样系一个右左手咧就是 hello 啦，右手就是 tattoo。 嗯， 系啦，咁就我就、那个 tattoo 咧就系我做咗第3年纹身师咧就纹落去，即、就、系、是、等于一个奖励啦。你真系 堅持咗三年，因為你做紋身，你唔知道你有冇犯開嘅，其實好驚啊嘛！你真係揸機嗰下好開心，但你之後有冇客呢其實都好驚。咁跟住之後就 keep住努力，咁啊即係堅持咗三年咧，就話俾自己聽，我得嘅。跟住之後紋翻個 tattoo 喺度。 咁哈魯就係一開張嘅時候 紋啊？唔係， 哈魯係幾時咧？ 一起紋嘅呢個。 哦，即係兩個一起紋嘅。 Hello tattoo 咁樣。 哦 ，OK， 系咯，即系如果要纹身先嚟讲，都算少，你都系怕痛嗰啲啊。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啊！想 Mini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啦。 好， 系 我其实所有小动物都系惊嘅。好驚小動物， 所有 ，OK， 雀仔啊、雞啊，總之喐得嘅動物，我 貓狗都驚。 金魚咧， 唔好掂到我就得啦。 OK， 係啊，我係OK， 我中意睇嘅，但係就唔可以掂到。 哦，哇！廣播道出面好多人放狗喺間手嘅時候， 我頭先見到啦，已經有啦，一見到有隻狗即刻兜路行。 哇！ 你對面嗰個紅色嘅狗仔咧？ 不是狗仔是 吗？要懂得動的。就算红色的狗仔是图案来的就不怕。 你几时开始有只怕小动物呢？细个还是近年？ 细个试过被狗追还有被狗围。那我就怕了。之后就怕了。所有动物都怕。 猫都怕。 猫都怕。 都系我以为是你被狗围或者被狗追都是怕狗的。即猫会很少会这样。 都怕的。 乌龟那些。我哋俾啲極端啲啊，烏龜咧， 烏龜就係肯摸佢個殼咯，個殼喐唔到咯。 倉鼠就 倉鼠都唔得。 O、okay、K， 兔仔唔得， 嗯，兔仔得啦， 都唔得。 再細只 金魚、鳳蓮蝦、 金絲貓、 風水蝦 唔得， 甲蟲 唔掂，唔夠膽掂。 昆蟲你都唔得嘅， 昆蟲都唔得。 魚啊！ 魚 即系喺你面前，譬如走啦、走流咁嗰啲，有啲喺度游下游下嗰啲。 魚睇都 O K， 掂就唔得。 OK， 我有去学玩潜水， 系 跟住见到好多鱼，我就净系睇咯。 但佢会游埋你噶，即系你潜水， 佢唔会掂你， 即系你唔可以掂到佢哋噶。 系啊，鱼佢其实鱼都唔会掂你，无啦啦唔掂你，除非你去要喐佢，佢又觉得有攻击性， 佢又喐翻你啦， 佢喐翻你啦， 喐我啦咁啊。 有个情景题，假设你只手摊咗喺度，然后有只蚊飞埋嚟，佢吸紧你血啦。 哦，咁呢一个就唔惊啦，即刻打落去啦。 曱甴咧， 曱甴都唔惊嘅，但系就唔好掂咯。 但系你会打死佢嘅， 我会打死佢。 即系打死佢就 OK 啦。 系，但系佢你前面喐嘅话，你唔使掂佢嘅话，你系 OK 嘅。 系啊， 反而呢样嘅， 得意咯，曱甴 系咯，即系老鼠嗰啲一样啦。即系如果你行后巷，咁好多老鼠行过， 经过系唔惊噶。佢如果行过嚟掂到我就好惊啦。我有试过一次。行后巷，跟住之后有老鼠经过，跟住之后唔小心踩到佢，跟住佢接咗一下，我即刻大嗌啊！知我先，其实可能佢仲惊过我。 梗系啦，你咁大嚿， 咁即系如果啲猫掂行掂过你都 OK 嘅 ，so far 都 系啊 ，OK。 我有啲客会话你不如试下 BB 开始养。你就会冇咁，即系猫。 我以为佢叫你，边位咪 好 hardcore 啊？我呢件事 咧，唔好养猫，养 B B 啊！ 暗示嚟，男定女嚟啊？呢个 咁即系同你组织家庭啊？嗰个 我哋养 B B 啊 ，B B 唔好顺顺啊 ，B B。 我思疑佢 啊，呢招识玩啊呢个，不如我哋养个 B B。 咁你有冇考虑过呢？定都系唔得嘅？ 唔得啊，过唔到自己个关。 因为唔关 size 事啊，听落去就知道，即系你仓鼠好细只，你都惊。咁其实已经唔系个大细问题啦，似系 应该系啦。我有好多客会揾我问狗仔啊、猫猫嗰啲，同佢哋倾下偈嘅时候，知道我惊咧。 系 咁啊，吓点会啊？你问咁多？ 我闻得多 啫，因为好多宠物噶嘛， 系咯， 佢唔觉得你，直头觉得会啊，你应该会养有养、啊，即系闻埋会养， 咩逻辑嚟？咩逻辑？ 我日日喺屋企玩100蚊纸啊，我系咪有好多钱啊？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 哋第一个心理测验咧，俾 mini 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从呢个手袋啊，睇下你嘅爱情观嘅。 系， 系啦。 哦， 咁就系女士手袋啊， 女士嚟噶呢个主要系。 系、okay, ，我哋两个 都试下咯，系。不过都冇乜边啲拣我哋。 系 系 系啦，咁啊，主要 mini 答啦呢一个，就话你出街嘅时候最常用或者最中意咩嘅款式系边一种咧 ？A、B、C、D 四个选择嘅。 系 A 就系斜孭袋。B 咧就即系背囊嗰啲啦， 系 C 咧就嗰啲超大嗰啲手袋，系啦，同埋 D for dog 咧就系嗰啲手提包包，四种 提包包， 系啊，手提包， 手提包包， 手提包包，你系拣呢个嘅， 系 OK， 有冇原 因？即 系 你今日 因为我中意细细个嘅袋仔，所以我屋企全部袋仔咧都系细细个。 你有几多个袋啊？ 算唔算多咧？ 嗯，其实我唔算多啊，咁、六个。 哦，咁好少， 系好少啫，系啊， 一个背囊，其实个袋咧越大咧会越装越多嘢，跟住越嚟越重。我有试过，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个袋好大，跟住你会乜都会袋落去，系咪心同感受？ 我有同感啊，你 先，因为你啱啱话咧，中意啲细细个嘅袋咧，我就即刻谂，哦，我同你调翻转， 你 中意啲好大嚿嘅袋，你问佢，我起码有。 你都六七个背囊， 四五个唔系啊，净系嗰个 size 即系可能三十 lit 以上嘅袋，我有四五个啦。 哇！ 然后廿几 lit 嘅袋咧，有三至四个啦。咁然后细嘅背囊仔咧，即系可能索袋绳嗰啲咧，就六四五个啦。 哇！ 跟住斜孭袋就两三个啦。 仲有腰包啊？你今日 买咗个腰包啦？之前 我好想称下你个袋有几重。 我谂我最大嗰个袋系四廿五 lit。就是行山用的那些。 哇咁多个袋。 是好多袋啊。 哪有咁多伪装 咪就是袋入面摆袋袋入面再摆袋再摆袋。所以其实一个四。所以一个四十五的 lit 是够的。 就真的收个袋入去啦。 对啦。 哇。 你的袋咁多咁多 袋做个袋。 咪啦。 我咁多个细袋仔摆落去你一个袋 应该。已经装晒啦已经可以。好啦咁所以呢 ,Mini 就是揀 D for dog 嘅即是手提包包啦咁样。咁究竟呢个反映緊啲咩呢我哋就一隻歌返嚟之后呢就会揭晓㗎啦。 能想春风一念在眼中，能想温馨一吻在脑中，似乎一下便会懂，你是我无法挽救那阵痛，难以轻轻一个便划空。放过心血也断送，旧爱刻进血肉里难放松，一起比较易，分开比较难，一刹浪漫我只怕一去不返，捉不紧灿烂只记录在冲不散，麻醉只可止痛在瞬间，和你切割了，谁说过早晚会习惯，在最冰冻那夜晚谁分担，一起比较易，分开比较难，一刹浪漫我只怕一去不返。 有心机揀呢一首歌。 揀啦，讲纹身机啫。 可以播埋纹身的女孩啊。 是龙纹身定是主唱的是Jude。 旧日的足迹。 讲正经的。公共运输服务安排以下是咁啊，港铁方面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以及港铁巴士嘅服务将会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嘅。现时东涌大学同埋上水站系关闭嘅，而轻铁方面咧，所有轻铁车辆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服务维持喺每13至30分钟一班，轻铁路线705。由751线替代 ,751 在天水围和屯门区改道 ,706 就由 761P 线替代 ,761P 线就会在天水围区改道的，而轻铁614和614P 线往元朗和兆康方向就会在屯门区改道的。 那个建筑物内的任何东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翻一啲封路，喺新界区方面咧，较早前喺将军路、屯门同埋天水围，以及大部分大埔区嘅封路都系开翻噶啦。咁不过咧，现时大埔公路马料水段都系仍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而家咧，大埔公路马料水段系仍然封闭，其他咧喺大埔区、将军路、屯门同埋天水围嘅封路都系已经开翻啦。在香港区方面，现时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至到搬咸道一段，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至到西边街一段，同埋山道就仍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翻你一啲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机场快线现时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同埋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系维持正常，截止时间咧系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咁另外咧，喺巴士方面咧，因应全港都有广泛封路，唔少巴士路线咧都系要停驶、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噶。乘客请你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通告。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来回方向仍然都系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嘅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在港岛区方面，路面情况，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致富花园。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基督教坟场。士美飞路去坚尼地城近住科士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市中心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普通道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大网仔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达哥，青年人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揾工唔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Mini， 你嘅纹身作品之中好多都用到花，咁你会用咩花嚟形容波性呢？ 波性俾我感觉就比较似毛茫我咯，比较静啲啊。 我是 Mini， 是一位纹身师，想知道我揀牙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嘉宾一位女纹身师系 Mini 嘅 ，Hello， 系啦，咁我哋啱啱就讲起啲袋嘅嘢啦，就知道我哋两个，我同 Mini 加埋嘅袋都唔够一咁多啦， 唔够我一半啊， 一半都冇，三分一都左右嘅，我系孭死一个背囊嗰啲嚟嘅啫，系啦，因为我今日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咧就系、是、问嘅 Mini， 即系若果你出街嘅话，你拣啊，你会最中意孭边一类型嘅袋咧？咁啊。A 就是斜孭袋， B 就是啲背囊类啦， C 就是一个好大嗰啲手腕袋，同埋 D 就是一啲手提包包细个嗰啲嘅，咁、你就揀 D for dog 嘅， 系 啦，咁究竟呢四样嘢即系 你会揀咩？如果系你即焗住揀啦， 即系出街 你揀 C 跟住。L V 咁样， 里面摆晒啲 Coach cash， 成袋银尖。我就系应该斜孭袋咯，好细嗰啲斜孭袋咯。但系 系 如果出街嘅话，轻便啲。 我系会拣A B C D 都有嘅， 系 一应嗰日嘅心情同埋着啲咩衫， 样样都齐晒嘅。 所以爱情观系非常之复杂的， 复杂咩都关你事咯，即系 识咗自己嘅爱情观。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斜孭袋嘅女仔，代表你嘅性格比较自我一啲，同埋好独立。拍拖嘅时候咧，就比较追求自由，希望两个人之间有啲空间。而揀咗 B 背囊嘅咧，代表爱情上面你中意一啲阳光开朗型嘅男仔。如果系嗰啲样样都斤斤计较嘅人，你就绝对唔会考虑啦。而揀咗 C 大手袋嘅女仔咧。代表爱情的时候，你是属于那些佛系的女仔，不会勉强去选择，一切随缘。今天好像 Mini 那样选了一些手提包的女仔，又反映你爱情当中是怎样的呢？ 心理龙爪手。 手提包包了，就是说你个人很谨慎，个性就比较内向一些，慢热一些，在一些陌生的环境就容易害怕的，所以認識朋友新朋友呢都会小心观察下先那种来的， 就是有少少 啲冇乜安全感的女仔啦。咁如果爱情方面你都是很小心的，会倾向同追求者稳定的感情关系，即是不会那些啊养个 BB 那些一定不会有无端端就来一定不是这些啦。是啦， 稳 阵保守女。 是啦，即是被动一点拍拖的时候。 嗯， 是咪咧？呢、這个你觉得 系， 即系都 被动 被动类嘅。咁即使话要追你的话，都 要主动，唔中意动物嘅， 唔能够中意动物先。呢、這个大家明啦。 要主动成点咧？即系过去啲男仔系点追你，而佢哋系成功嘅咧？ 主动搭讪啊，嗰啲咯，倾下偈啊。 嗯， 睇啲咩或者你觉得边款系你观察得嚟系最吸引到你嘅？ 有才华的男仔， 嗯，但点样能够可以好快地可以察觉到呢？ 你见佢孭住四十本书出街嘅， 系有个四十五 lift 嘅背囊，里面全部都系书嚟嘅， 牛津大字典 一定系图书馆管理员啊！ 写小说咧， 系啦，系有才华， 好有才华， 系啊！ 写小说哇，全部都系佢写嘅，得闲又翘一翘望两眼。 咁有冇话咩才华系吸引到你呢？ 艺术嘅，关于艺术嘅男仔，我系特别中意嘅，可能画画啊、音乐啊，呢啲类型， 写字啊嗰啲系咪？ 写字写得好靓啊！ 哦， 写字写得好靓，好吸引嘅，你觉得？ 认真写字个样咁， 系 OK， 系啊。 如果写字写得好核突，核突到觉得有种美感喺入边， 但系个样又好靓仔咁样， 系啦。 但系写出嚟 有可能咩？ 睇唔明， 有可能存在呢种人咩？写字写到好核突，核突出嚟系一种 一种美感咁样，即系九龙皇帝咁样咯。 佢唔核突噶，本身都 系， 你都睇到佢写咩啊嘛？咁样即系写字嗰啲嘢系吸引到啦。即系如果你见佢填方嘅时候好认真咁，写字咁，哇，佢好吸引。但系苏芬，即系呢一种吸引到你咧，但你揾翻嚟嘅男仔系咪都系真系揾得到咧？ 呢一类型嘅啦， 都系呢啲类型嘅。 例如有啲咩才华咧？啲男朋友 曾经嘅男朋友， 曾经嘅男朋友系都系纹身师。 嗯，哦 ，OK， 系因为大家同一行业，即系有共同话题。所以容易啲， 即系大家中意嘅嘢都好似。 咁即系话，如果追你嘅话，头先讲即系要主动啲啦，咁样样。咁即系到咁上下，艺术型啦，咁样样。咁同你去拍拖啊等等嘅，冇话做啲咩你就好中意噶啦，咁样。 冇噶，我个人比较闷嘅。 嗯， 总之一齐就得噶啦。 嗯。 即系我会喺屋企睇电视， 系 OK 啊。 你唔会主动系话喂，不如今日做啲咩？今日 我都会嘅，就哦天气好好行山哦。 系。 哦，行山你会嘅。 其实好少，例如啫。 大哥， 喂，因为佢嗰头话中意艺术型，我正想问佢，咁运动型嘅男仔系咪即系相对地喺你眼中系即系冇咁吸引？跟住佢同我讲话佢行山，我 谂住问啦，天气好系行山， 讲下啫。 夏天嚟啦，不如出海啊！你咪中意玩水上活动？唔系啊， 唔系啊，讲下啫， 讲下啫。 诶、欸，我好中意去出海噶，但我唔游水咯，都系 晒太阳 海啊，晒太阳、啊。 海小轮 系啊， 天星码头而家 去嗰个出海就喺个码头睇住啲阿叔喺度坐物鱼咁。 佢每日最开心就系喺中环搭船去长洲，然后喺长洲搭翻翻嚟。 成日都会喺度呆发呆咯。 系啊， 咁就冇话咩类型嘅男仔系 一定打咩噶啦？ 好闷嘅男仔，即系冇。任何嗜好都冇，跟住可能坐喺屋企啊。 你话同佢一齐又得嘅，又话坐喺屋企又得，佢而家陪你坐喺屋企，你又话佢闷，咁点搞啊？ 好难服侍嘅，即系 唯一嘅解释就系你要佢好风趣，不过佢选择同你闷。你应该系要呢一种系咪？即系佢本身要幽默风趣，因为喺屋企， 即系坐喺屋企， 佢都要搞笑， 但系佢都要搞笑嘅，系咪咁理解？ Okay， 系啦， 要系咁， 但系本身个人唔可以系闷嘅， 系 啊，哦，搞笑， 要唔要好健谈？ 我都其实都冇乜所谓，不过如果佢唔讲嘢，我又唔讲嘢，大家就。 又太闷啦， 净系坐喺度唔 讲。所以你嘅 standard 就系唔可以闷过你，系咪咁样咧？ 女神实验， 女神实验咧就是一个情景题咧。假如要你帮我同阿一角自己设计一个纹身， 系 你会帮我哋设计一个咩嘅图案，或者唔一定图案，可能文字都好系咩啦？咁样咧， 九字咁样喺个波城嗰度， 系 系，因为佢九零年出世。 所以要问有 九字啦， 但系通常呢啲人嚟揾你系佢哋已经谂好晒啊，定系俾幅图你啊，我要呢个啊，定系你要同佢倾偈了解咗同佢改咧？ 乜嘢类型都有嘅， 系 直接入到嚟有冇图简啊？ 哦、 或者可能 食饭啊？ 你帮我， 我有相嘅 menu， 系你有冇 menu 拣啊 ？A、B、C 餐，你要常餐定系下午茶餐？ 系 啊， 但系嚟得嘅咧，全部都会叫佢俾一个主题我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要你哋俾个主题我就可以帮你设计噶啦， 哦， 同埋你话俾我听咧，你想问边一个位置？ 哦， 一个图案咧会睇埋你个位啊，睇下夹唔夹。 哦， 但系嗰啲主题有冇试过一啲你真系完全唔熟悉嘅，然后你要真系翻去做功课咧？ 会有，就系要问凤凰。 凤凰， 咁我画好多都系花噶嘛，我好少会画凤凰啊、龙啊呢样嘢。我认真答你。 sorry， 我仲要，我系跟住好认真答。 呢个位搞激嘅，我俾翻你啊。 个反差好大啊，大佬！如果佢啲员工嚟，我想问凤凰边只啊？我公司个 logo。 唔好意思。 咁啊，唔使烦啦，直接问落去啦，唔使做功课啦，已经。 纯粹问几大、 啊，真系好爱公司啊！如果我想喺心口问个 Adidas 喺度， 佢嘅主题系港台嘅， 问翻个港台落去。 我 公司 logo 系公司 logo， 大佬红色白色， 仲要纹喺背脊大大粒， 系 挥之不去啊！个凤凰， 我哋俾翻佢正经翻先。好啦，嗰次个凤凰，跟住你要点咧？ 跟住之后我就揾咗好多资料搜集，睇咗好多人哋以前纹过嘅凤凰啊。跟住之后啲人话，因为凤凰你系冇一个实质嘅 生物存在 系啊，咁你要系谂出嚟， 系 咁我就做好多资料搜集啦。 当而家波盛系你嘅客人啦， 系 咁你会同佢讲啲咩咧？系你主题系 青春， 青 我需要青春，系啦，青春嘅气息， 呢个系感觉， 系啦系啦， 青春嘅感觉 系。 但你有个物件嘅主题啊， 即系我要直情好 accurate 咁样讲嗰样物件系啲咩？ 你会想要以咩形式去表达？即可能我喜欢即是有一张相，那张相就是我很青春的时期影的。 是。 这样。或者你是。 闻回自己张出世纸在心口。很青春 很青春。 九零年很青春啊。 闻自己的样子在个膝头哥那个位置。我 BB 嗰时个样喺度， 即系例如啦，有啲客可能会想问全家福嘅， 哦， 真系有噶， 有 好开心，即系佢即系好中意屋企人，佢又唔想问佢哋个样， 系， 咁佢哋就会咧攞个全家福嘅相啦，就做个 outline， 系， 咁去好似一个外形一个图案咁样， 哦， 问落去， 啊，我谂到啦，点样青春少艾，即系我中意女人。所以我好想将 好青春 嘅女人，我好想系啦，拥有一个女人喺我身上面。 哦， 系啦 ，OK 啊。你除咗另除咗女人之外，你仲有啲咩中意？ 佢冇嘅，佢女人都冇嘅，其实 OK。 我最中意系女人，不过啲女人唔中意我啫，系啲女人唔中意我啫。如果我想闻喺，即系虽然话好痛，脚嘅嗰个即系着物位嗰度啊，咁，我有时可以遮咗佢啊嘛。 O K 啊，呢个位都唔好痛， 唔算好痛。 呢位唔 手同脚系最唔痛嘅位。 哦， 哦 ，O K， 即系你 脚手臂、脚臂就脚臂， 手臂同脚臂，我啊真系脚臂啊， 小腿，手臂同小腿， 腿大腿嗰啲就 O K 嘅， 脚臂。 手臂用脚臂啊，你又好 make sense 咁啊？呢个又好似 第一次听， 哦咩嚟嘅咧？咁 我谂紧手踭脚踭咁样，咁咪手臂脚 同手指脚趾一样啦， 系啦， 系啊，系，因为我系有谂过想纹身，不过对于想纹啲咩，仲未有一个好清晰嘅谂法嘅，所以头先嗰啲都系好抽象嘅。一到阿一啦，应该清楚啲。 火影忍者， 哇，哦，正！ 诶，你有睇啊？ 我有睇过几集嘅， 系系火影忍者咯。 纹只写轮眼边 ，OK 啊，直接纹得噶啦，唔使 设计， 设计咗就唔系佢。你要揀一个你中意嘅纹身师，其实好紧要嘅， 系， 啊，你如果揾揾个中意画书法字，跟住叫佢帮你纹个火影， 佢真系写火影两个字俾你，左边一个火， 真系火影咁样写字， 一个影字咁样。 但其实你系想要图案嘅，咁啊大家火纹咗啦。 系啊，如果你咁样讲，出事啊，师傅，我想纹火影喺个手臂度，好，纹完啦，咁快嘅， 真系火影两只字啊！ 到时我就笑你啊！ 恭喜师容。 咁啊，嚟到最后啦，我哋啊准备礼物送俾 Mini 啦。 耶！ 你开个题目就系同纹身有关嘅， 好难买其实， 难啊，点样搵？ 买支针俾佢咁样， 系咯，我都唔知边度有得买。 冇理由买 marker， 我有谂过买 sketchbook 嘅，咁你要落做 sketching 噶嘛， 系， 但系好。不知点 系系啦，咁但系你平时收礼物有冇话系中意收啲咩嘅礼物居多咧？实用啊，冇乜所谓啊，摆设啦， 实用 嘢居多。 收花咧，你喜欢花嘅？ 喜欢花嘅 系， 我会将啲花做成干花，会摆得好耐，咁， 哦， 又唔会晒。 系， 但系即又实用。又靓嘅花就最好啦， 系啊，OK， 就系干花啦， 西兰花 可以食， 豆腐花， 继续啊，冇啦，好似 银纸花， 系啊，咁啊，所以就系实用啲嘅嘢啦。咁我哋两个准备呢个实用嘢，你嗰先啊， 你嗰先啦， 咩你好惊咩？ 系啊，嗰啲惊啊，我想知道你从咩立场去出发去演绎呢个嘅题目啊？ 咦， 冇带， 喺度喺度，吓亲我哋啊！ 咦，好似冇喎， 有。因为咧， 我觉得即系纹身嚟讲啊，相关咧要好多灵感啊嘛，即系睇好多灵感。咁我即系之前 买咗本啊马经啊灵感簿， 纹个马头啫，系 因为马经咧，我以为佛经。 咁我之前咧就睇过访问一个日本嘅纹身大师咁，即系佢纹嗰啲浮世绘嗰啲就好靓嗰啲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可能可以。看看呢啲浮世绘嘅一个你当好似画册咁样嘅嘢， 简体 字， 系啊，冇话要啱用啊，冇办法啦，系啦，咁即系里边开唔到啦，但系 睇都系睇图多， 系啦，睇图多嘅，咁啊就可以 呢个类型， 诶，咁啊有啲 inspiration 啊嘛， 可能咁啱有个系要浮世绘，但系要我嘅 style， 咪系咯，呢个系艺术嚟噶嘛，所以就呢个可以等你有啲 inspiration， 几靓，不如你买本俾我，其实我中意睇书嘅。好啦， 你攞你嗰份出嚟先啦。 好啦，我嗰份咧就从另外一个立场嚟出发。 哦，系边一个立场啊？ 一个纹身师傅最紧要系咩啊？系对手啊， 又润肤膏啊。 我估系咪 angry？ 唔系，但系咧，即系你知道啦，纹一个即系 let's say 纹一个嘅图案，大概要最基本嘅消费都个零两个钟。 一个钟都可以嘅， 系一个钟啦，系啦，咁即系换言之，你要拿住支纹身笔，就 hold 住个几钟， 系， 咁所以咧 放大镜咩戴住咯， 系啦，唔系讲下少咗啲， 系啊，我可以清楚啲啊，唔使咁辛苦啊对眼， 我买咗个啊护腕俾佢啊， 哇，多谢， 但护腕唔会咧令到只手咧冇咁 sensitive， 冇错，所以就唔系俾佢纹住嘅时候用，即系 做 运 动嘅时候用， 但系个问题系佢。雖然天氣好係可以行山，但係佢唔係好行山。 但係呢個就係俾佢保護，即係日常可能生活買嘢啊、出街嘅時候咧，或者攰嘅時候 cool 一 cool 咧，就舒服啲啊。就好似咧，我好勤力咁工作，一日寫12个钟字咧，隻手都會酸軟。 係， 所以我就買咗呢個咧，即係可以 cool 一 cool 舒服啲嘅護腕啊。 我的手都好攰啊，我又唔叫你買俾我。 係啊，你個人都好攰添，就係打你噶啦。 好啦，咁啊，兩份嘅禮物啦。你收到觉得如何呢？呢两份各自 OK 啊， 系如果但系真系两份要揀一份赢啦，今日你会揀边个赢呢？究竟护腕定系浮世绘嘅画册呢？ 浮世绘嘅画册， 胜出嘅原因系 真系会睇护腕咧，可能即系如果攞嚟做嘢咧，可能个灵活性会冇咁高，因为我手腕有阵时会喐， 系 画嘢嘅时候如果戴住嘅话咧，就会棘下棘下， 系、啊， 所以系俾佢平时生活嘅时候保护自己用咯、啊。 多谢， 系咪先？ 佢嘅答案系多谢， 多谢。 要啊，我都系讲下咋。 好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Mini 上嚟啦。咁大家兴趣即系睇下佢嗰啲作品啊，你可以上网 search Mini Tattoo 啊， 系咁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吓，今日再次多谢你 多 謝 ，thank you。 不稀罕吸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暂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个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再令我明白我怕独个，想与你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胚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蟹族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早醒操率更迈云，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 相衬。若回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错。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浪自由。 有谢安琪的这一首《我们的基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約二十個人下午自發清理浸會大學對出由示威者築起的路障，他們搬走路上的磚塊和鐵欄，並且拆走早前示威者架起的竹棚和工程圍板，亦都有人自備清潔工具掃走地上的泥石。其中一個參與清理的男子自稱是醫院的職員，清理路障是為了不想阻礙來往醫院的通道。而在中文大學，大部分示威者昨晚散去，有學生以及校友整理物資和清潔校園。在四條柱外，幾架消防車停泊在校園外，有消防員檢走校內物品。早上處理新界南總區指揮官陶輝連同幾個防暴警員到場，在二號橋檢走一箱懷疑汽油彈和其他物品之後離開。港鐵表示應馬會要求，東鐵線聽日唔停馬場站，車站亦都會關閉，前往沙田馬場嘅乘客需要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另外，港鐵表示喺路面情況許可之下，正係提供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大圍同大埔墟站，而來往大埔墟站至到西鐵線錦上路站嘅接駁巴士就會停止運作。目前東鐵線火炭至到大埔墟站的列車服務暫停，上水、大學以及是東涌站關閉。因應機管局和政府要求，機場快線晚上10點起至到尾班車期間，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來回服務，不停九龍、青衣和博覽館站。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晚上9點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正常，截止時間是航班起飛前90分鐘。港鐵職員聯同機管局人員將會在香港站檢查乘客的機票和旅遊證件，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出席警察學院結業會操的時候表示，雖然過去幾個月發生一連串事件，警民關係受到嚴峻考驗，但只要大家保持團結，緊守崗位，做事光明磊落，繼續公平公正地執法，警隊的工作一定會能夠獲得廣大市民的認同，亦都終有一日會渡過現時的難關。 卢伟聪以检阅官身份主持见习督察班同学警班的结业典礼。他勉励学员只要坚定信念、光明磊落，以及系保持信心，就能够应对现时的挑战。他说近年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警队的满意度屡创新高，代表市民对警队充满信心。即将退休的卢伟聪说，自己的心永远同香港警察联系埋一起，又说能够带领这一支世界一流的专业警察队伍，令到他心以为傲。结业会操今朝早举行，警方并冇如过往做法事前通知传媒采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封路，在港岛区薄扶林道介乎普飞路和搬咸道之间的一段仍然是需要封闭，而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的一段都是需要封闭。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和联合道交界是封闭，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对出一段亦都是需要封闭的。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另外，薄扶林道去香港仔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置富花园。佛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基督教坟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因应机管局和政府要求，今晚由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是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下午的，即是晚上9点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维持正常，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大厦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在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来回方向仍然是需要封闭，东区隧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码头。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的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到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住白色灯，车尾就要开住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的欧善怡，亦都是我们的实习刊物大学线的记者和编辑。咁好荣幸我们的报道《自闭共融路院》就得到了2019年第23届的人权新闻奖，咁就是学生组别六项的大奖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搵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号召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 yeah, yeah, oh, baby, right. 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喂，电话小姐， 听紧， 请问咸蛋系点做噶？ 不如你听下， 冇呢 点讲啦。 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就系、是、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存放一个月到就会有咸蛋出现噶啦。 哇，电话小姐你好叻啊，多谢。 你唔使多谢我，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的神、诗贝、阿乐、 冇呢 既寻常时认真做啦，又开心又学到嘢噶。 小姐，我哋系周末有情人调查公司 Weekend Love Lab 嗰边打过嚟噶，唔知你单身咗几耐咧？ 吓、啊，你又知道单身嘅？不过我都单身咗成十年噶啦。 咁如果寂寞指数一系最低，十系最高，咁你会俾几多分自己咧？ 喂，单身咁又唔一定代表寂寞。诶，我如果不知几健康几快乐，你呢个调查结果几时出噶？系咪呃人噶？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有得听。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边个救我单？ 喂，咁我算唔算最单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9，播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 好啦，紫外线指数系几多？ 3啊，截至3点系3嘅强度，属于中。 好啦，咁啊，有冇嘢要回应听众？ 有冇啊？ 冇，冇嘢回应。听推介， 搵埋台长出嚟回应，仲有咩需要回应啊？你谂啊？ 唔系，其实我算啦，冇嘢啦。 讲埋啦， 唔讲 埋啦。 系唔讲，好啦。 咩惊？ 听推介。 听完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咧，就系喺大学里边有啲咩方法可以识到女仔咧？话翻转头，我同阿一呢个礼拜冇乜心机，都系因为自己嘅大学嗰度发生咗嘅事啦。亦都因为咁样，自己读嗰几年喺里边啲开心嘅回忆就当然更加珍贵啦。所以就谂到啊，其实以前喺里边读书嘅时候，有啲咩方法识女仔呢？嗱，当年嘅我咧就唔似阿一咁样喺书院嗰度咁活跃，咁多人识啊，哇，犀利啊，一哥啊嘛。虽然我都有住宿舍，不过咧就冇乜点样参与里边啲活动啊，同啲人又唔系好熟咁啦，所以就冇乜机会喺书院或者宿舍里边咧识到一下啲异性咁样嘅。调翻转啦，当年有一个几特别嘅例子咧，都识到两个女仔，佢哋仲要系两姊妹。两姊妹都几靓嘅，嗰阵时仲交换咗呢一个 social media。嗰一次就系帮大学做一啲活动嘅 helper， 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咁啱就同呢两姊妹驻守咗喺 engine 嘅 building 嗰度。咁你知做 helper 嘅都系帮手指下啲路啊，派下啲传单咁样。咁所以咧好多时间喺度倾偈嘅，就系咁样咧同佢哋混熟咗啦。所以若然你读大学嘅时候，喺自己学系又好啊，宿舍啊，书院都唔系好突出嘅，不妨试下揾呢啲嘅途径，都有机会可以识到女仔嘅。至于识完之后能唔能够有下一步呢，就靠你自己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觉得要回应、那個， 回应啊， 系你要回应、啊。 回应几样嘢先。 大家对于你， 第一，大家话我哋今个星期嗰个少年波盛 与八宝一 系 JLT。 喂，大佬啊 ，JLT 星期四度稿，大家都知道星期四发生啲咩事啦、 啊。唔知佢两个咩事啊？系咪先？喂，有 唔系 JLT， 只系真系笑唔出咯。 系啊， 系啊。 咁样啦，好嘛？ 系嘛？ 想同大家打下气啦，你当每周一星，唔系每周一星打气歌好冇？ 都有少少嘢喺度啊。 系啦，咁至于。我真的很喜欢小朋友的 ,OK? 这个很多人讨论啦，有些人说不好啦，你。 不是 我由小到大都对小朋友是零舍有耐性的。即我很小的时候负责凑我 表弟和我表妹玩的东西的。 嗯。 即中二中三开始就可能教他们读书啊那些 东 西。 嗯。 是我是那些被僆仔欺负那些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即如果衰一点说一句啊，有人问过我的，即如果一师嫂即有了那会怎么样呢？我第一个反应是要仔不要乸， 最好是生女啊！我都有问过，即系因为咧，即系提佢话你对你契女又好啊，好中意啊！我真系问一，如果第时你生出嚟嗰、那个唔系女系仔嘅话，你会点？ 都冇嘢嘅，冇咁锡咯， 冇咁锡咯，完全唔同咯， 系 嘛？ 系咯，女系我唔识讲啊，我 sweet 啲咯，我觉得 OK 系啊， 系啦，咁啊再有机会再讲啦。我系通常俾细路仔恰嗰啲嚟嘅， 系啊， 即系话嗰啲慈父，然后系。哦、好啦好啦，你话买咩买咩啦，好好买买。 因为有一个听众啊，阿勇啊，佢话觉得啊，阿一会被啲细路当沙包打， 啊、 即系觉得你俾 僆仔打嗰啲嚟噶， 你细啲 啊。 好啦，一嘢打落我块面啊，跟住喺度笑嗰啲咧， 跟住你就话边个打我？你认唔认你打我？ 系啦、啊，咁样啦。 成日逼我睇嗰啲片啊。 好啦， 睇咗好多次、 啊。你推介啲咩啊？ 大学识女仔嘛？ 系啦，大学识女仔啊。 系啊，我用我嘅方法，我偏啲咯，参加啲活动嘅 helper 咯。唔系，即系嗰阵时咧，即系途径唔同啊。你就系宿舍里边或者书院里边就参加嗰啲啊多啲啦。嗰阵时真系噶去，因为自己 department 嗰啲咧，你都大概你开学左右你就已经识得七七八八噶啦，咁样啱同唔啱你好快知啊。 系 你唔好大啫，几十人，所以你要向外发展。 宿舍嗱，即系如果攞中大嚟做例子啊， 攞翻中大啦，我哋都系 系啦。宿舍同书院系识得多啲人嘅， 正常 系比你个 department，、啊、尤其是我同你个 department 唔系大啊， 我、哦、一年四十几个人咯、啊， 你一年四十几个人， 你嗰个咧， 我毕业嘅时候得翻十个人嘅咋，因为题外话啦，即据说啊，中大咧系其中一个咧最容易叫做转学系嘅大学嚟嘅，系、啦，即比起其他大学佢容易转，咁所以好多人入到去咧，即假设佢我哋嗰阵时考 A level 啦。A level 考得差嘅时候咧，都会谂住，总之用尽方法 入 咗中大先，即可能读一啲俗称嘅颓科，四大颓系，系有经济嘅，我记得 经济 科 啦 ，GRM 啦 ，GRM， 跟住 宗教研究都系嘅， 系咩？ 宗教嘅系嘅， 历史咩？ 历史唔系，我识嗰啲唔系，系啦，总之呢几科，总之 正正 好两题 噶，正正啲人话系四大颓科， 好。即好多学说啦，总之有啲叫颓科嘅嘢，咁然后大家就目标入咗去之后咧，就再转嘅。咁好多人都话你 GPA 过三咧都可以转到噶啦。咁我都识到好多人咧，可能本身系读 engine， 然后转咗去读药剂啦，转咗去读 medic 啦，又或者转咗去读呢个叫建筑学系，即系转咗一啲叫做相对地个出路会好啲嘅学科啦。咁我哋嗰科都好多同學轉嘅，即 係 宗教研究，尤其是轉去文化研究啦，或者轉去生存系，因為生存系都收得高噶嘛。 哦， 係啊，咁所以去到我畢業嘅時候，通常入嚟咧，我個科就有20-20个人左右啦。但到畢業嘅時候，得翻10个人或者得翻7个人左右咯， 即係走咗一半， 走咗一半又多噶。 你話點識女仔咧？ 係啊，我嗰陣時如果唔係入咗嚟電台做啊，我都轉咗科啦。所以就即喺 department 嗰度，如果除非你嗰个系大学系啦，即系嗰啲咩 BBA 啊，或者系生存系啊 ，engine 系大， 我有谂过 engine 系大噶， 不过 增多足少 ，OK，、大家明白啦。咁所以就真系向书院发展啦。咁如果你话 ConU 咧，我识好多嘅同学仔咧，佢哋系反而都系向即系宿舍发展嘅， 正常啊， 即系可能拣一啲叫做男女宿啦，或者男宿系有时候同呢啲叫 女 宿 pair up， 唔系， 中大都会有啊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真系男女或者女宿嗰、那个，即系男宿或者男女宿嗰个分别系唔系太 大嘅， 因为佢会有 pair up 嘅嘢噶嘛， 佢点会冇照顾你哋嘅需要咧？ 但系啊，波性提嗰样嘢咧，我有补充 系。 我觉得真正啊，容易认识到啦，我哋用认识到嘅女孩子咧，系揾一啲喺中学时代读女校嘅。 哦， 你点样可以识到嘅咧？嗱，你嘅 department 系一种有一两个咧系女校升上嚟嘅， 系就唔系叫你识佢。 系啦，如果唔系咁，如果佢 OK， 你都可以识佢嘅。 通常都通常唔知点解， 通常点解即系识亲嗰啲都唔得嘅， 得嘅。但系唔紧要，千祈唔好放弃佢。 系啦，佢就等于一条 锁匙啊， 一条鱼线， 哦鱼线， 同你穿针引线。 我谂咩锁匙打开其他门可以。 系啦，咁然后啊，即系例如佢哋好多咧，尤其是你要把握啊第一个学期点解要把握第一个学期呢？因为第一个学期最多就是约翻啲叫中学同学聚会啊，约翻啲中同喺、 oh, yeah. 中大入边或者喺翻 campus 入边食翻一个 lunch， 然后即系咧，即 系 可能朝头早上完堂嘅，晏昼再上堂，咁但系中间有个 break 咯，哇，不如一齐食个 tea， 食个 lunch， 咁啊约下啲中学同学，呢、這个时候你就话，喂，我都冇嘢做、啊，不如一齐啊！ 好核突啊呢句嘢，但系的而且确系 系 有佢嘅用处嘅， 系啦。 我都有试过有一次咧， 所以啊，你系要留意清楚喺 OCam 嘅时候，虽然而家讲 OCam 好似做咗滞，喺 OCam 嘅时候你要留意清楚边啲同学系嚟自边一间学校， 系 你要留意清楚。 再有一个补充，你啱啱就系话啲可能你 department 嘅同学。佢读咩学校啦？另一个就系佢住咩宿舍啦。因为我呢啲咧，即系初期入去冇乜宿舍嗰啲咧，我系知道有啲同系嘅女仔啊，佢系住女宿嘅。咁啊，听闻个女宿啲女仔咧、 哦啊、 都 OK 嘅。于是乎咧， 系要识一啲女宿嘅女仔。 于是乎点咧，就去佢宿舍嗰度玩啦。去佢宿舍有一次咧，系哦，好似冇嘢做嘅，喂，不如去你宿舍嗰度 入去噶嘛？ 啱规矩啊，啱规矩啊。嗰时啱啱入去读啫，系啦，未识呢啲其他嘢嘅，就话哦，堂同堂之间冇嘢做，不如去你宿舍度玩啦。因为通常宿舍佢地下嗰层都一个 common area 咧，你有得咩督下康乐棋啊，打乒乓波嗰啲噶嘛。 嗯， 冇嘢做咧，就去啲同系啲女仔嘅宿舍 lobby 度，我、哦、去你嗰度坐下啦，咁样。 有杯 coffee， 然之后 Netflix 下， 超下。咁当然啦，有啲规矩就未必可以即系去参观佢间房 的。系有规矩嘅， 系啦，最多可以停留喺 探访时间啊，有啲要 mark 簿啊嗰啲， 未必可以上房嘅。所以咧就只能喺 lobby 嗰度 咁上房。北京啊， 上房嗰啲系。咁所以只能喺 lobby 嗰度。我嗰时开学嘅时候，因为未有宿舍啊嘛， 系 长期喺一间女宿嘅 lobby 度打乒乓波，识晒人哋嗰啲即将要上妆嘅啲人，成日同人督康乐棋，喂又系你啊，好叻啊！你照长期喺人哋女宿打盹，好碍眼嘅、啊、你要知道，无端端个个落嚟都见到个男人喺度。 以为是校工啊， 所以我呢、這个同学咧，佢宿舍啲人都知道我系边个， 咩宿啊？ 文质。 哦, 哦，我嗰阵时 因为 department 多人喺嗰个宿舍嘅、哦， 我嗰阵时系同五叔嘅人熟啲。 哦 ，OK， 系系 五叔系 好似五低系女叔嚟嘅， 系 即系中大嘅一间宿舍叫五低啦，系啦。 所以拣咩宿舍玩都好紧要嘅， 系啦。总之大学嘅回忆系非常之开心 啦、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集你是我的后援会咧，成集都系同大学有关啦。一开始提起一啲大学毕业礼啦，咁啊啱啱波胜嘅推介亦都系同大学有关。咁啊，令我谂翻起一啲大学时代嘅回忆，例如今个星期睇到一啲画面，就谂翻起啊，以前自己六七年前喺嗰度，就系嗰条路踩过单车，喺嗰个球场踢过波，喺嗰个宿舍或者喺嗰个大楼嗰度上过堂。好多好多嘅画面咧，都涌现出嚟噶。同好多中大嘅 friend 咧，都讨论起，唔知点解咧，大家对于呢个校园咧系零舍有感觉啦，有归属感嘅。嗰种感觉系，如果你话香港地，所有嘢都要基于经济、基于规划要改建嘅话，得一个地方咧，我哋系会用尽我哋嘅全力去保留佢，就系、是、香港中文大学啦。我自己咧，人生去到而家27年左右啦，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喺入边嗰4年咧，系我最幸福、最快乐嘅，而且 亦都有諗過好多未來嘅畫面會繼續喺嗰度發生嘅，例如係影結婚相啦，有諗過，都唔係有諗過係一定要翻翻去中大嗰度影啦。到自己有小朋友嘅時候，可能要好似以前見到啲人咁樣帶住啲細路哥翻去踩單車，甚或乎係有諗過，假設自己可能有下一代啦，佢哋嘅畢業禮會唔會都係喺中大嗰度舉辦呢？我記得自己咧喺大學三年級離開宿舍嘅嗰一日，一路喊一路執嘢，係聽住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亦都想將呢一首歌送俾無論你係校友啦、學生啦、教職員啦，所有同中大有關嘅人。入面有一句嘅歌詞：天佑我的愛人，我真係好愛呢個地方嘅所有人同埋物，喺入面發生嘅所有事情都好開心。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求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冠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佑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佑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心里无奈。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并没被放这是神因你。天佑我的爱人，这日明天一世把他宠爱。天佑我的爱人，有他生命无奈，感恩。天佑我的爱 我将来不舍不弃，每一明天爱着你。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到中大啦，即以前即呢几年都有 keep 住翻去玩啦，即系可能有啲食诗会活动啦，即系你翻到去个人咧，唉，停吹下啦， 好地地，做咩要攞出嚟讲？好都好少喎，对上一次见到阿一听歌喊已经系，总要在雨天分手，总要在雨天。我有个问题想问嘅，你话咧你宿舍执嘢嘅时候听住呢只歌嘅。点解你会执嘢嘅时候会播住呢只歌嘅？ 因为全部人系执嘢，然后就有人播歌。 哦，即系我谂紧个画面都几 dramatic， 即系你好地地执嘢算啦，因为无端端要拣只咁样嘅歌嚟，搞到大家喊咧。 shuffle 啫嘛 ，YouTube shuffle。 哦，即系播住歌咁样啫。 系啦，咁啱记，总之好记得呢一首歌咯。 系啊， 好听吹啦， 听吹啦。 Anna。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用紫色嚟形容佢嘅，因为我觉得佢有啲神秘嘅感觉啦，即系个外形啦，同埋佢都有接触咁多 New Age 啊、佛学啊嗰啲嘢。Hello， 我系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嘉宾四个字：自投罗网。扯翻我哋嘅 ，Anna， 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波城呢？ 绿色啦，即系你个样好阳光啦，对面唔青，好 organic 嘅感觉。 花粉咁嘅样啦。 Hello， 我系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化粪咁嘅样，唔系绿色，系啡色嘅应该。 绿色好罩忌啊，绿色。 啊，个礼拜见啦，拜拜。 拜。